大家好啊，又嚟到我哋啊港珠澳第57集嘅时候啊，今晚仍然系猫之文语啊，猫声猫气都系两只猫， 系， 但系我猫主席啦，仲有咧， 猫姐喺度嘅。 好啊，喂啊，猫姐啊，喂，最近啊，即系讲翻我哋一阵成日话我哋笑我哋话我哋啲女神啦，阿Pauline Hanson 啦，嗱，佢就即系真系佢啲新闻系未停过啦，我哋差唔多集集都可以揾到啲新鲜嘅关于佢新鲜嘅讲啊。咁今日嚟讲都有啲嘢讲，但系今次嚟讲就好似比较真系今次就开始有少少负面咯，即系嗰啲评论就开始有少少负面，你点睇啊？ 哦，呢單嘢呢，或者簡單解釋下啦。今日其實有冇睇琴日 Four Corners 出咗個片啊嘛？ 啊，有個 係啊。 我其實呢個今個禮拜關於佢負面新聞都有兩單啊。嗱，你講一單，啊、再講另外一單啦，咁樣 啊。係啊，嗰、那個即係嗰段片就係話 Pauline Hanson 就係、是、即係以前有啲人俾佢 disendorse 嗰啲出嚟講嘢。係啊 。咁好似話佢又係即係都係有啲意思，即係話阿 Pauline 比較係即係獨行獨斷一個人嚟嘅，咁啊比較係合獨嚇，即係有啲我有另外一個報道就話有啲人就係話佢直情係話佢 claim one nation 係 brutal dictatorship 嘅 ，and just another 咩 crumbly party， 即係話佢係比較係一個話 Pauline 比較獨裁少少啦，即係唔係好聽其他Kennedy 嘅意見咁樣啦，咁啦，同埋呢個亦都話佢個黨係缺乏人才咯，係得翻啲老嘢喺度。 即係好多人話佢咁呢個男嘅齋 talking 做嘢。 咁你覺得咧？ 我覺得啊，佢都唔係嘅。你睇下佢好似最近講減税又 contribute。 係啊，減税跟住都人掰佢啦，好多人跟 住抄佢啊，係啊係啊。不過啲傳媒成日咧，佢做好嘢就唔講。 係啊，諗住啊，專登即係報人哋報喜不報憂，佢報憂不報喜，即係本身就係咁。 同埋佢係同 ABC 有牙齒印嘅咪先。 係啊係啊，喂，佢都同冇乜同邊個冇乜，佢都應該。都唔會同邊個全部冇乜牙齒咯，除咗我哋啦，我哋聽之外係咪？ 四面樹敵喎。 係啊係啊係啊 ，SBS 都係啦，佢同 SBS 做個節目，即係 SBS 咪一樣係唔歡迎佢係咪？嗯。係 咯，咁啊講翻啦，琴日係啦，就有即係佢嗰個節目就訪問嗰啲 disendorse 嗰啲人咯，我都未睇曬佢全部嘅，但係就知道即係其實都幾負面，啲人就講到佢係啦，你話濫權啊又成咯，話佢其實同一個普通政棍又冇乜分別啊咁樣之類咯，好多負面嘅嘢。 喂，仲有個，我唔知係咪可能係一個即係暫時傳緊，即係咁話就未經證實，話佢可能會同咩 liberal 聯盟係嘛？嗰、那個咩黨啊嘛，即係話佢有可能咁，但係Pauline 就澄清咗話暫時未有。 應該唔會啊， 有呢個方向啊嘛。咁、 啊、 你變咗咪你 One Nation 咪嗰個獨特地位就冇咗？你話如果你同一個嚇， 佢賴個嘢應該唔會亂咁嚟啦，係咪啊？上次佢賴嘢啦。 係啊，唔會 西澳嗰單賴咗嘢啦。 咁呢啲可能有啲 fake news 嚟嘅，即係有啲人吹水，我哋自己打擊下佢咁啦嚇，即係打擊下佢啲選民咁樣啦嚇。 咁另外仲有一單今日有講炒飛機嘅呢單嘢，有冇講啊 ？Pauline 講下飛機嘅關於。 講下私人飛機。我冇睇深入啦，你有冇睇過深入嗰個報導點樣啊？即係話佢。 其實單嘢我覺得又唔係針對 Pauline， 主要係針對 Ashby 咯。 嗯嗯。 即係佢哋話 Ashby 喺暗中就收咗好多人嗰啲證書幫 Pauline。 即係即係 Pauline 知嘅。 Pauline 唔知嘅就係、是。 知。 即係喺 Pauline 唔知嗰情況下，喺度幫阿 Pauline 喺度攞收錢，用 Pauline 個名去周圍去問人攞錢。 哦，因為咁係啊，即係都食機啊， 食機温油水啊， 嗰啲油水嗰啲咯，撈油水。唔奇嘅，政客嚟講好多時都係噶啦，即係有時有啲政客其實佢唔係為真唔係為政，即係為個利益咯。佢會同啲政黨，譬如邊個紅，咁咪黐埋佢咯，即係黐埋佢借嚇。 即係所以有啲人就話嗰個 Ashby 喺度利用 Pauline。 不過嗱，講真，好耐以前我都覺得即係 One Nation 始終人才真係唔夠，即係一班佢啲真係比較年紀大少少，同埋嗰個係即係 一方面啦、啊。二來，我覺得 Pauline 太信嗰 Ashby。 係啊，佢都用錯咗幾個人，可能佢求財若渴啦，因為佢個黨突然間快，即係佢有好多即係好多 vacancy 啊。但係你 vacancy 你係要揾到個即係。啱嘅人去 feel 佢就唔係，因為突然間真係個黨盛大，亦都唔想俾人睇到自己係元兇成個黨裏面，跟住就有好多空位就即係請住先啦，咁樣用咗先，咁但係嗰啲唔係佢嘅即係需要嘅人才咯，咁變咗嚇。 你睇下嗰個成日識擦鞋嗰個人，我都唔知佢有啲咩建樹嗰啲人。 係啊，咁樣啦，希望會 嗯，系咯，再振作啲啦。既然我哋俾咗咁大嘅支持佢哋啦，希望佢哋 啊。头先讲起 Pauline 咧，其实 Pauline 都做咗件好事喎。你知唔知最近咧嗰个中小企减税咧，佢都有功。 系啊，其实佢建议过咁啊，而家真系有其他就好似其他啲政党政府都 跟采用啦。佢本身咧，佢建议咧系Pauline 建议系50个million，即系5000万咧先至获得个减税。 咁而家呢部决定最后都系跟5000万，都攞5000万嗰、那个嗰界限嘅。 本來呢部係話要1 billion 啦，100 billion 再高啲。 咁阿 Pauline 就話唔得啊嘛，太高啊嘛，公 fair 啊。咁佢就後屘就話10 million啦，喺度一路同佢喺度拗。咁最後都係抄咗佢。但係啲傳媒又冇講，啲傳媒好少會提到 Pauline 係提10 million，即 係 好多。 係啊，佢就係講而家個政府就決定咁咯，即係冇提翻個原意係由阿 Pauline 度嚟嘅咁樣，即係。 因為我有睇 Pauline 啲片，佢有講。 唔係因為我哋支持佢，我哋留意佢先至會，即係佢講過乜我哋知啫嘛。咁第啲人唔會噶嘛，係咪？即係唔會知道如阿 Pauline 講，咁第二個攞咗落佢個光環出嚟，咁問題就係既以為第二個人提出嚟 咯。咁咪即係好似嗰啲黃絲嗰啲咁樣攞咗光環。 係啊係啊係啊！ 就唔講完喺邊度出嚟咁樣。 佢好似減幾個 percent 係咪？由30%減到唔知27%之間咯。 在未來兩年就減到27.5%，就係終極就話喺10年啫。 25%係啊，5% 都幾緊要㗎，對嗰啲企業嚟講。咁但其實真正個得益係乜嘢嘢咧？我覺得我就懷疑嗰個得益效果未必係可以同整間公司嘅由上至下嚟到好平均咁分。我就懷疑佢嗰、那個係冇錯，個利益未必去到顧及到普羅嘅即係打工仔。 因為政府個理念就係諗住啲咧，如果減税咧，咁啲公司會請多啲人。但係問題係你睇翻而家個社會好多咧，佢哋係請4-5-7嗰啲做咯，即係請外勞 啊。外勞啊嘛， 請外勞 啊。 你減咗税都冇用，係唔會幫助佢請多啲人㗎。 係啊，唔會咯。咁其實老闆咪 即 係 老闆自肥咯，可以係啊。 系啊，好老板多咗咯，即系老板赚嘅多咗咯。其实老板赚嘅多咗， 老板自肥咯啲老 板。系啊，其实有时佢个利润高咗，佢其实有几多肯真系可以投资翻落去嗰、那个即系公司嘅发展啊，或者系喺啲员工度咧。而家我相信都系比较保守啲啊，都未必会噶啦。即系嗱，以前嚟讲，因为以前嚟讲，佢话我喂减你个嗰个成即系减税，等你公司可以多啲钱喺手，或者等你多啲钱咧，觉得吓，其实佢就系鼓励你公司去将嗰嚿钱去投资，譬如你训练， 或者请多啲人 啦。系啊，你譬如而家你啲员工嘅培训，譬如话可以你资助啲员工去读下大学啊，进修啲课程咁样啦，或者譬如去读啲书咁样啦。咁大家唔会噶嘛，现成噶嘛，我做咩抌咁多钱去训练个员工啫？我啲4-5-7喺度，我签几张证俾佢平，佢咁平到死噶，鬼咁平，系咪先？ 我使乜嘥钱培？ 系啦，冇错啦，咁变咗嗰个得益又未必会真系，即系同政府嘅原意可能会有啲背道而驰咯，即系未必系咁理想咯，咁样咯吓。 你真系得把口讲嘅啫，讲到你其实都系益翻嗰啲商家佬。 其实都系帮啲商家咯，都系先 啦。 系啊。 系啊，咁啊，讲完呢单啦，咁就即系关于减税啦，咁就讲翻政府最近咧，有一个印度条例搁浅咗，你有冇听呢单嘢？ 有，咁今次嗰个咩咧，从中国嗰个发言人嗰个咩出，从嗰度讲，叫即系要求澳洲慎重就重新考虑，觉得佢咁样对双方系会有益处嘅，咁我又谂紧，究竟我哋会有几大机会，我哋会翻中国引渡一个澳洲嘅？ 系咯， 嘅人翻嚟咧， 咪有咁咪Crown 嗰单嘢咯，你记唔记得有做？ 哦，Crown 系啊，嗰单嘢， 即系赌场嗰单嘢。 咁但唔系喎，嗱，Crown 嗰单其实佢唔系喺澳洲犯咗法走去中国喎，咁啊唔系话印度喎，佢就系喺中国俾中国政府告佢哋，话佢哋系犯咗中国法律啫嘛，咁样咯。 咁啊系。 系咁，但系佢主要系因为想中国系想话喺度即系想喺澳洲，因为你知澳洲有好多即系好多。啲官員同阿富就逃咗嚟啦，咁即係佢哋究竟佢哋嗰啲嗰個即係啲財富嘅來源係咪真係咁廉潔就未必啦，咁啊即係好大懷疑，咁變咗佢哋希望用呢個引渡條例咧，認為即係幫喺中國捉翻一啲所謂佢哋中國認為嘅一啲貪官啊，或者一啲即係嚇有即係有啲金錢嘅來歷不明嗰啲人士想引渡翻中國咁樣啦，咁但係因為澳洲政府佢取消就基于好多即係一个好多啲议员啊，同埋国会入面好多议员咧就提出一个疑问，就认为因为大家两个国家嘅嗰度司法制度完全系 完全唔同啊！咁同埋佢就好懷疑中國嗰個司法制度嗰個公正啊！變咗嚟講，佢係驚會利用呢個制度去執行一啲政治任務咯。譬如話一個人佢唔中意，或者某一啲人佢係喺政治上同即係中央政府可能有少少摩擦或者少少鬥嘅話咧，佢係會用一啲咁嘅利用呢啲咁行政措施去即係去。 喂，如果個引渡條例成，喂，咁如果個引渡條例成立，其實你證俾都嘥鬼氣，你申請證俾都嘥氣嘅，都會俾人拉 嘅。嗯，係啊，咁佢咁佢呢個係中國啫，係嘛？不過好難講嗱，你香港人嗰成日就話，我哋香港人，我哋唔係中國人咁樣。但係你記住，你香港係逃唔離中國人，因為喺個基本法同埋喺中國嘅法裏邊咧，其實你佢可以定你，即係其實你香港人嘅身份同中國人身份咧，唔係香港人定嘅，其實係中國嘅中央政府定嘅嚇。 係咯，任佢噏 㗎嘛。係啊，佢喺中國嗰、那個中國個嘅公共安全法裏邊咧，佢可以定你香港居民係中國嘅國民嚟㗎嘛，就算你香港。居民走咗嚟澳洲，其實都可以話你係中國嘅公民噶嘛，中國海外公民。咁如果你佢話呢條引渡條例嚟講話，就算你話你證據嚟咗之後，佢可以引渡你翻去喎。即係佢如果 好危險， 係所以 咁次都要反對啦， 係嘛？你反對，所以嗱咁又嗱跟住呢單嘢，又打開另一樣嘢啦。喂，你因為你係揸住本香港 BNO 啊，唔係香港嘅特區護照，咁你。佢因為你香港特區護照，因為香港特區係屬於中國嘅，即係係屬於中國噶嘛，特區嚟咩？咁因為佢中國係有權話你揸住香港特區證咯，佢承認你，即係個身份咧，唔係你話我係中國人就中國人，而係中國俾你嘅。如果佢承認你香港人係中國公民嘅話咧，你去到海外嚟到澳洲，你都係嘅，你都係嘅。咁所以嚟講，你話，我喺香港過嚟證備得啦。如果你揸住本BNO 咁咪得咯。但如果你揸住一份係香港特區護照嚟講咧，如果呢、這個即係假如今次呢個引渡條例成功嘅話咧，俾個證備你，佢都可以拉翻你翻香港，翻國內咯。咁其實非常之危險嘅。嗱，咁啊最近有個事例，你都睇到啦，就係、是、有個嚟咗。澳洲講書噶嘛，係咪啊？係 啦， 那 個廣州嗰、那個。 係啦，咁喺度大學教書噶喎。咁人哋當我喺大學教書咁啊，而且有人覺得，唉，過咗嚟仲唔係澳洲人？唔係喎，真係唔係喎。原來中國人拉得佢喎，仲可以翻嚟，中國可以拉得佢。佢翻嚟，佢受唔到中國，受唔到，佢受唔到澳洲嗰個政治保護咯。 唔係因為佢走 PR 啊，問題係。冇 錯啦，就係啦。冇錯啦，如果沙之前佢就係受咗澳洲嗰個領事保護啦，但佢就唔係咯，佢喺澳洲即係大學教書啦，咁樣啊，即 係其實好多人都假假喂，其實如果你申請證幣唔係即刻成為 申請證幣，你都等噶嘛，起碼等一兩年噶嘛。 哇，咁即係如果你申請個證幣，你都唔好咁快翻條頭。 有個 temporary， 即係有一個都有一個過渡時期嘅，有一個過渡時期，即係一至兩年咯。temporary 就算你而家攞永居都係，佢批咗俾你都仍然係叫 transition 啫嘛，佢一個都要係等兩年。呢兩年內你唔再犯有其他事後咧，那個 PR 先至叫做實證嘅。即係其實我周圍話你批咗 PR 咧，其實呢個係暫批 PR 嘅啫。咁你兩年內你唔會有其他犯嘅事啊，或者刑事事，或者再快有發覺你有其他假資料咧，你呢兩年都隨手要取消你嘅。咁係通常兩年後先至叫做落實咯。咁但係呢啲行政措施其實可以改嘅，即係可以改嘅，可以。 因為我以為你證備就即刻係 citizen。 唔係，都要你申請嘅，佢會邀請你申請。佢係俾一個其實嗱，證備唔係佢俾一個永居嚟嘅啫。咁 citizen 其實嗱，澳洲唔會逼人做 citizen。譬如你到我政治庇護你，但我唔會逼你做澳洲人。你即係我哋會出一個即係邀請咯，邀請你入加入澳洲籍咯，咁樣咯嚇。 咁啊，即係幾大都唔好贊成呢個引渡條例。 所以今次咪係咯咁樣，咁都冇壞嘅，你咪取消嗰、那個如果嚟到，如果真係嚟到證幣嘅，你即刻取消攞到證幣，你咪即刻取消嗰個中華人身份咯。 可以取消咩？點取消？ 好似香港早排咪介紹過咯，你可以嗱，因為嗱，好似話好似話，就算我哋入咗澳洲籍嚟講咧，你如果你仲係揸住本特區護照，佢都話佢唔可以，佢可以唔承認你嗰個澳洲護照嘅喎。如果我哋翻，即係等於我哋攞翻去中國，佢都話你，我唔承認澳洲護照，因為你仲係有中國身份咧。你首先係中國人先，你先係澳洲人。 哦，即係你要取消咗當地嘅證件。 係啊，你要自己 declare 咯，declare 話我係放棄咗做中國人身份咯。咁早排咪早半年前到香港都搖紅啦，好多時都教人話，其實你係點樣去申請放棄一個中國人嘅身份咁樣咯？即係你要自己宣布你先。 中國人身份啊嘛，即係如果你冇宣布嘅話，佢話就算你都係澳洲啫，我仍然當你係中國人㗎，我仲係要你㗎，我阿爸阿媽 唔好愛。但係澳洲係接受雙重 人種嘅，大陸 咁啊，我可以理解啊，你有呢個澳洲嘅citizen 做少啊，但係咁如果你香港嗰啲， 係啊，但係佢 係啊， 係啊，真係，所以其實都係有個難睇到咯，所以你一係斬釘截鐵咯，你放棄咗嗰個中國嗰個居民身份咯。 最簡單啦，其實都唔知要嚟做乜。我覺得你有咗澳洲護照已經好多用途啦。 係啦，喂，講開嗰個頭先我講開話嗰個即係揸 P 油嗰個，佢又發生咩事咧？ 嗰個佢係之前批評北京噶嘛？ 佢喺澳洲批評過，佢 澳洲 大學啊，有啲論壇裏邊要批評過噶嘛？ 係啊。 咁跟住就走咗翻去中國， 跟住就走翻中國話探親啊嘛佢。 係啊係啊。 跟住就中招啦嘛係啊。 咁因為你翻去中國，你都仲係中國公民嚟噶嘛？ 佢因為佢用 PR 環境嘅 中國嘅，佢仍然即係你仍然受控制於即係受管於佢中國嘅法例裏邊咯。咁佢可以用公安法話你噶嘛？你走去外國即係顛倒，即係喺度下喺度顛覆個政權，又喺度咁啊！即係唱衰個政黨咁。 唱衰個政 黨。係啊，因為你都唔係澳洲人，你中國人啫嘛，你走咗澳洲咁解啫嘛。係 咯。 因為其實嗰啲人成日好多人攞 PR 就諗翻中國係方便，有啲人想淨攞即係攞 到護照。主要係啲人。 即係有啲人有啲，譬如年紀大啲，仲可以變開。 係 啦，有樓啦，變咗仲可以，即係可能仲有物業。可以保留個大陸嘅身份，因為可能大陸仲有物業或者仲有其他投資，同埋有啲年老嗰啲咧，講係攞 PR 啦，攞養老金啊，即係佢仲可以收大陸少少嘅養老金噶嘛，有啲人年紀大嗰班嚇， 即係政府嗰啲咧下哥嗰啲錢噶嘛。 係啊係啊，有仲有少少就走少少嗰啲噶，嗰啲 個係啊，大部分主要點解攞 PR 就因為大陸仲有。 係啊，嗱，兩個有啊，係佢即係佢仲。 如果你有樓，你一定要喺 Citizen 噶嘛，大陸。所以其實你嗰個 FTA 係唔夠，點解大陸人攞，點解澳洲人唔可以 先？咁仲有啲人諗緊就係話係咯，即係翻大陸我揸 VR 翻去平好多嘛！如果我揸澳洲翻簽證都百幾蚊一次啊嘛，一次都百幾蚊，又要仲要又要仲要簽喎，仲要走去領事館， 係咯， 攞簽喎，咁我 VR 方便好多啦，買張機票話走就走啦，係咪？ 但 係 佢又唔諗到有咩事嘅時候俾人拉，真 係 好唔便。 係啊，真係㗎，係咁樣係。 不過多數啲人我都 好彩喎，放得翻嚟都算好彩啦。放得翻嚟。 多數要 PR 都係因為有立其他動，如果佢哋 係啊，如果其他即係同佢攞 PR 咧，佢一定係同中國仲有少少嘅聯繫，有少少聯繫 或者佢仲有公司嗰啲喺度。 佢唔捨得，呢樣嘢，佢先至會。 呢個可能有樓或者有公司，如果唔係佢一早應該申請 Citizen， 因為個報道佢啲屋企人已經係 Citizen。 佢應該好識諗，佢都大學教授嘅，應該會考慮到呢樣嘢嘅啦。咁佢唔放棄，一定佢有佢因由嘅。咁今次我諗佢翻嚟，可能真係今次同定思同啊會決定心就做個澳洲人咁樣咯。 好大機會多過， 因為佢跟住翻嚟，佢繼續鬧喎。佢話即係嗰啲人咧，they think they above the law， 即係佢已經批評話入大陸啲人。如果我唔同佢合作嘅話咧，佢哋就即係佢哋會凌駕法律嚟處理我。 但係我睇啲新聞話今次好奇怪，雖然佢揸 PR 咧，澳洲政府有介入喎呢單嘢。 佢可能係大學，因為佢係大學嘅教授咯。 同埋 Labour 有人介入喎， 似乎。可能係佢介入，但佢未去到外交層面咯。因為佢只外交層面就唔得，即係可能利用一啲某啲嚇政黨關係啊，或者即係仲一啲係咯，即係可能用某種方法大家去嚇，希望大家商討下啦。就未去到即係未去到嗰、那個外交層面，佢外交層面又比較就高少少噶啦，又再高一啲噶啦。咁都好啊，佢都好彩叫翻到嚟啦，继续教书。 佢好彩，即系落执翻条命。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咁啊，仲有啲咩好嘢讲咧？我哋跟住。 系啦，讲起呢、這个即系呢个俾人捉啦，引渡啦。喂，最近咧，即系有啲回教徒咧，俾人捉咧，都好恐怖啊！呢单嘢你有冇睇啊？新闻。 有啊有啊，真系佢哋亡命之徒，我觉得嗰班真系。 佢哋真系黐 线喎！真系你冇威虎喎，真系。 即系佢哋本身系。 你混住都冇用喎、 啊。你 IS 咁啲人，你个澳洲政府即系你都知啊，我哋文化唔同啦，可能就系即系人，佢哋谂住入去坐监改变啊，等佢顺行翻。点知咧，佢哋入到去咧，单止仲搞到其他啲反咧变 IS。 系啊，因为其实嗱，因为我都话去过即系呢度都依家唔，即系佢系鼓励你，佢即系澳洲系比较人道少少，唔同嘛，即系要混到你一个人咧入边真系好 isolate 嘅，佢即系混咗入边咧，但系佢都仍然鼓励入边系交朋结社噶，即系譬如你即系交朋 结社，有社交啊，有放饭嘅时间啊，咁样系啊。 我觉得你人系唔应该系唔系一个 island， 即系唔系咁困住你个 嗰、那個嗰啲鐵枝。嗱，呢度真係嗰啲家房唔係好多鐵枝嘅啫，鐵枝唔係好多。 佢哋嗰個已經係放佢哋喺高。 係啊，咁已經係，但係佢哋仍然可以鼓勵你好多，譬如有啲即係一啲空間俾你，儘量啲人會接觸㗎。佢嗰啲人係需要大家 interactive 有接觸㗎，咁咪鼓勵你咁，咁就變咗呢班人咧，就利用嗰個地方咧，就去宣揚佢哋嗰個教義。 回教義，跟住黐線嘅成班跪喺度，佢一日拜 係啊，咁跟住其他人都唔拜咯，因為嗱喺入邊嗰啲其他啲罪犯嚟講，可能佢哋本身唔係回教徒嚟噶，但係因為嗰啲人可能都係真係都佢得。是冇乜信仰嗰啲人嚟嘅，即係嗰個喺信仰或者喺個思想上面，真係比較空虛少少咯。 同埋即係佢哋可能覺得親呢班友咧，好似幾勁咁咧，咁兇狠。你都知啲罪犯啦，最中意威噶嘛。 係啊，即係會崇拜嗰、那個，因為佢哋啲人就係即係唔守法咁啊，就會崇拜嗰個暴力或者崇拜嗰、那個嗰種嘢咯。咁入到去，比如講咁啊，佢哋。本身就冇宗教嘅嗱，你可能揾咗十個回教徒，佢會即話你好少會揾咗十個基督徒有十個天主教有人揾㗎嘛，即係拉啲回教徒入去坐監度多過你會拉到基督徒入去坐監㗎嘛，咁基督徒入去嗰個機會就好少咯，同埋咁佢哋入咗之後咧，佢哋喺入邊咪宣揚佢哋嗰個回教教義咯，咁同埋仲慘，你其餘一班人咧混住入邊，一日對住日日俾你洗腦，係咪先咧？ 跟住 將走都冇得走， 因為你就算咧，而家話咧恐怖到咧，就算你放即係你呢班伊斯蘭幫，即係搞到啲人伊斯蘭化呢班人，就算你混佢一世坐監，但係佢、即係佢好似我唔知你有冇睇過佢係疏咁啦，即係好似有個啲打咁樣教到啲有啲徒弟咁咧，佢而家最驚係嗰啲反出到去會變伊斯蘭化咯。 係啊，佢因為佢喺入邊即係一俾前面嘛，如果一日對住講住啲， 因為有啲反佢唔係好似呢啲咁變，即係本身佢坐去嗰陣佢唔係因為犯啲高即係重犯嚟 啊， 即係可能譬如偷嘢咁樣坐去，咁咧變咗可能放住咗一兩年就會放翻出嚟噶嘛，咁如果呢班有伊斯蘭化咗，即係隨時會變恐怖咗出嚟。 係啊，因為佢因為有啲罪犯坐入監坐入嗰陣時咧，有啲唔係真係咁清醒話知道我真係受到，哎呀，我已經受到應得嘅懲罰啦，我真係而家受緊應得嘅。佢哋咪有啲仍然覺得係個社會對我唔公平㗎。其實我冇乜嘢啫，我為生存可以乜乜啫，我揾唔到食，我咪走去搶咯，去偷咯，我有咩錯啫？咁佢就會覺得你用啲咁嘅西方用啲法律嚟到咁樣制衡我。其實我因為我你大學生，你醫生，你揾到錢，我冇讀過書，我唔到錢，我咪要扣偷下拐騙去搶翻嚟咯。咁有咩錯啫？即係佢個思想會覺得我冇錯，就因為你哋啲人有學識，跟住定埋咁多法律，跟住嚟到喺度抵制我。咁於是佢覺得個社會對唔公平啦。佢跟住覺得你因為你哋叻揾到錢，我想去揾多啲錢，你要揾入嚟。跟住佢覺得個社會對唔公平嗰時咧，就好易受到呢班人令到影響到，因為啲西方思想啊，西方啲乜乜乜乜啦，就好唔公平啊，打壓我哋啊。跟住佢就好容易，因為佢自己個可能個有時有部分人可能個自己水平低少少咧，就好容易俾呢班人咁樣洗咗腦啦。即係用足夠咁搞搞搞， 真係好危險噶喎！嗱，因為呢班人即係呢啲可能本身入去唔係重話佢，放冇幾耐放翻出嚟。如果你人數一多，你唔好講多啦，就算幾十個變咗孔子都幾話。 係啊，因為佢入邊咪解咗，你睇呢個世界對你幾唔公平，你冇錯噶，佢哋拉你嚟坐監。你冇嘢噶，你想揾多啲錢啫嘛，系啊，你可以噶，其實即係佢哋話，哎呀，嗰啲人，你強姦冇罪噶，嗰啲人係抵強姦咁，咦，嗰啲人俾人強姦翻啦，係喎，我唔抵喎，我強姦係冇罪喎，點解我而家強姦俾人要拉嚟坐咧？跟住佢咪會覺得呢個西方嗰種文化對佢好唔抵咯？原來阿真主話，我強姦呢白人女啊，我冇罪嘅，點解我會俾人拉走嚟咧？跟住佢就開始有嗰、那個對西方有個反叛嘅意思。跟住佢放咗出嚟嘅前面，覺得個西方嗰種思想對好唔好啦？跟住佢就會走咗回答嗰種思想，原來嗰個西方世界西方嗰種理念對我欠咗好多嘢，懲罰咗好多嘢。於是我而家放咗出嚟，我就要懲罰翻個西方。 係啦，咁啊死啦，咁又變回教。 冇錯，咁出嚟係啦，冇錯啦。 英國有啲都係咁樣變出嚟喎。 係啊係啊係啊，咁咪係咯，咁啊佢覺得㗎，即係原來你哋係認為我做嗰啲人啱㗎，點解啲西方社會會認為我唔啱嘅？咁我咪坐監坐偷唔抵，我第二出去我就要你賠翻俾我咯。咁呢個咪就係洗腦咯，令佢覺得唔啱咯。即係等於我講錯啦。 所以而家有啲人開始主張咧，其實你呢啲極端應該要即係唔好拉去坐監。其實你俾人擺去坐監係即係會將呢個恐怖力量散播。 咁但又有個問題喎，你唔俾佢坐監，你點咧？ 就話遣返佢咯，取消佢個。 遣返就比較難啲喎，真係你要邊度收？但係嗰度如果國家唔收你唔可以逼佢翻去喎。又係，即係你又係又好似又係又有即係，你話比較即係大我啲人即係。 同人道立場又真係有好似有少少衝突少少嘅喎，即係話佢去翻去敍利亞或者翻去嗰度敍利亞啊，佢我話我翻去會死喎，咁今日點？其實所以其實錯咗就係我哋唔應該放佢入嚟咯，係咪先？就好似真係易且難送咯，係咪先？ 即係瘟神呢啲。 嗱，比如你敍利亞打餐死嘅，你抌佢翻去，抌翻落啲炮火度，其實即係喺西方國家嗰啲人道立場上，就好似又唔得喎，又過唔到喎。 咁你覺得可以點做咧？而家都犯咗佢入嚟啦，可唔可以送翻佢哋走，好似瑞典咁樣氹佢哋？ 其實入嚟話呢樣嘢，你咪引多啲人入嚟，咁跟住咪其實我哋個負擔好重嘅喎，你又俾錢去走，係咪？ 咁可以點做咧？咁呢班有啲黐線佬入咗嚟， 係咪真係？因為就真係。又唔得嘅喎，你俾個社區佢咪跟住坐大，即係話困住佢，你咪你中意行 Sharia 咯，中意行咩都好啦，喺你困住上面咯。但係呢個又好似又係非人道喎，你即係俾個大啲嘅監獄，我哋自己話，但係唔得喎，你俾佢聚埋嘅時候，佢嗰個勢力又會擴張嘅啫喎，又唔得。 咁可以點做？ 我真係唔知點去學你，你話你做應該有啲政策。問阿 Pauline 啦，問阿 Pauline 點啦 ？Pauline 就 其實都牽翻啱嘅，有時其實牽翻，但係牽翻你講，因為你一定要有嗰邊。即係成，即係去接納佢噶嘛，即係唔可以一個地方嗱，你送一個翻嚟，我就殺一個，你送十個翻嚟殺一個，就殺曬啲十個，咁你就唔可以逼佢哋翻去噶嘛，即係你有個國家認頭，人道上嚟講，我要送佢翻去，你送去邊度啊？咁送去邊度嗰問題要唔要啊？ 但係呢本身已經係 radicalized 噶啦，佢都諗住死噶啦，咪 係啊，係 咯， 呢個咪咯，你鬼佢你哋放咗入嚟咩？你仲要即係放隻老鼠入米缸度？咁而家咪咁啦。因為其實你又唔可以逼佢翻去佢原本嘅地方嗰度喎，嗱，你一係逼佢咩咯？沙地啊嗰啲咪又遊唔過國家，佢嗰度都講極，喂，嗰啲地方都講緊自己人走喎，佢都講緊啲極端嗰啲回教徒走喎，自己都喺嗰個國家入邊都講啦。 跟住話難民佢哋 係啊，沙地嗰啲啊，杜拜嗰啲都講，都佢自己回教國家都講啲回教徒走啦，佢將一啲比較極端啲回教徒嗰啲佢都講走。 黐線嘅，點解要其他國家收啊？真係唔明。 係啊，咁但係今次澳洲冇辦法㗎，你話我唔要，我俾我拱翻走，咁拱去邊度？拱去邊度？ 所以即係呢個大難題，即係好搞唔搞，搞埋大愛包容真係。 係啊，係啊。 然之後呢單嘢，我諗都即係搞到澳洲個經都會拖累，遲早拖累澳洲經濟其他嘢。 你趕佢走又唔得，你喺度你又 冇符，佢喺度佢又食福利食窮。 係啊，你又冇符喎，你又唔可以你又唔夠佢強硬喎，即係你點啊？用啲即係用啲西方價值去融化，梗係融化唔到噶嘛。咁你永遠呢班人永遠 唔合嘅係啊。 係啊，因為其實呢個炸彈就算講話唔係炸彈上，即係唔係話佢出嚟真係掟放炸彈咁，但係佢個文化上其實一個炸彈嚟噶嘛，即係佢啲文化上嗰種衝擊係已經係其實已經喺度放緊炸彈啊嘛，日日爆緊炸彈噶嘛。 唔係咯，佢喺度散播咁樣死啦。 係啦，因為有班人係無信念，嗰班人咪俾呢班人咪可以入侵到咯。譬如我自己本身基督徒或者有啲人佛教徒咁你係佢你改變唔到佢㗎，但係一班係無神或者冇教即係冇宗教嗰班人，嗰班就係佢哋嗰個對象嚟㗎嘛。咁呢班人可能會受到影響咯，因為當呢班人覺得個社會唔得啦，因為佢我哋社會因為可能嚟到可能由於啲伊斯蘭人嚟啦，又或者有啲我哋中國人嚟啦，同埋其他啲migrant嚟到咧，引致好多社會問題，令個社會好唔平衡嗰時候咧，咁有啲比較係冇。即係比較知識水準低少少，又或者冇宗教理念嗰種人咧，咁佢係兇惡，佢哋覺得社會係好唔好啊，好唔公平。 尤其是嗰啲第二代嘅， 係啦，佢哋分析唔到嗰個原因喺邊度嚟嘅，分析到唔好嘅原因喺度咧，佢變咗佢睇翻成日都覺得，原來西方個文化係咁差，其實西方國家唔係咁好啫，西方嘅社會唔係咁好嘅啫，佢一樣係好唔公平，佢冇諗到喺西方國家點解會搞到咁公平啊嘛，佢就覺得西方國家其實對我哋唔好公平嘅啫，跟住佢就每個思想就有個空虛位咧，就俾呢啲咁嘅回教徒入到去，其實西方佢講唔係咁好嘅，西方國家係剝削緊你嘅，啲西方文化係對令到你而家喺度受緊苦嘅，咁呢班人佢嗰個空虛嗰個思想咧，就俾呢啲咁嘅回教就入到去，咁所以就諗下呢個世界，喂點解啲回教徒有咁多信徒嘅，叫佢死佢都肯去嘅？即係佢哋就因為有班人，佢對西方係即係佢係受唔到西方嗰種嗰種優越嗰種文化嘅感染啊。而喺西方嘅國家之下咧，佢係覺得係比較係唔生活得唔理想啊，唔如意，跟住佢咪空虛，跟住佢就冇諗到點解自己生活得唔好，佢就係 將個怨恨啊個埋怨咧就話咗，原來西方國家唔係咁好喎，西方文化係唔得嘅。咁跟住喺呢個空虛時就俾呢啲咁嘅回教文化嚟侵佢咯，所以咧我哋要推翻佢啦。啲西方唔好嘅，西方文化唔好嘅，咁呢班人咪信咗佢咯。 咁所以呢個問題 有咗佢信徒咯，有咗信徒咯。咁所以話佢哋喺而家就話唔好話，喂，佢哋冇出嚟掟炸彈，佢哋冇出嚟攞刀斬人。唔係好似歐洲咁樣啦，冇事啊，冇事。但係佢哋喺個文化上已經係周圍放緊炸彈啦。 係啊，或者我哋而家講到呢度啦，咪第一節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節再討論其他話題。 好嘅。 好。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又嚟到翻我哋呢个港珠澳第二节嘅时间啦，咁咧头先就讲到文化差异嘅问题啦，最近咧有一单咧就关于呢、這个澳洲移民政策嘅，同埋政府起楼嗰个方向，你有冇最近有冇睇咧？好似呢个澳洲政府咧想咧有啲区咧将雪梨有啲区变到似香港。 就近即係近市中心嗰區啦，咁早幾年已經其實已經有嗰、那個即係城市規劃係發展咗噶啦，就係話喺近市區中心一啲以前其實嗰啲係以前舊一啲舊嘅即係工業區啦，細工業區啊啲廠房啊倉庫嗰啲啦，咁近呢幾年嚟講咧，就俾好多中國嘅投資者就睇中，咁啊啲即係地產啲，而家度發展成一句係高密度啊， 係唔係？佢主要其實就係講 大廈住宅區， 呢個區就係 Greener 啦。早排啱啱都買咗成一萬，已經買咗10000單位啦。 有 咧，佢話政府想咧喺2030之後咧，就將 Green Square 嘅即係每平方公口咧就增加到，即係其實香港都逼近香港啦。香港大約係而家講緊25000平方公里，係有25000人嘅。 咁似香港好似真係好似呢度旺咁嘅喎，旺角人民，我哋咁啊。 因為我早咪咁 Green 要改 Yellow 咯，係咪？ 係啊，改 Yellow 啦，唔係 Green。嗱，其實 Green Square 係叫做最後喐嗰範嘅，因為佢好多年前咧，佢講。區城市規劃咧就包括有譬如Sutherland 啦、Waterloo 啦嗰頭啦，即係嗰頭，跟住就到Green Square 啦。Green Square 係最後仲有幾間廠喺度，幾間大廠，即係大貨倉咁啊。跟住好多佢話嗰度有好多啲 warehouse 形式嘅，叫咩咧？嗰度即係 Green Square 好多啲買鞋咁啊，叫 warehouse 買鞋嘅 warehouse， 或者家具嘅 warehouse， 或者某啲沙煲冷餐啊，咁埋嗰啲嘅 warehouse 嘅咁樣，你就有啲 咪所以咧， 嗰啲咁嘅商店，而家就係諗住將嗰啲全部搬走曬咧，全部發展曬做。 你有冇留意咧 ？Green Square 其實有樓咧，佢所謂保留文物咧，佢係唔俾你拆，要你將好多嗰啲 terrace 嘅 unit 咧，佢就係將以前 有見啊，係一兩間嗰啲俾一兩間啲大廈，即係其實嚇咁樣咯。 好多 Alexandra Green Square 嗰邊都好多呢啲。 Alexandra 係啦。其實Alexandra 就係 Green Square 咯，嗰個佢個車站咪叫 Green Square。其實佢叫最後發展一區㗎啦。佢以前發咗 Waterloo Sutherland 先啊嘛，一區。咁而家去到最後叫做 Alexandra 咯 ，Green Square 嗰度。 Rosemary 嗰啲咯，係啊，佢中間嗰度之前等咗好耐啦，嗰塊地，即係你知唔知好多年 前嗰度賣車嗰度， 本來嗰度前 R 舊 RTA 嗰度 咧。係啊。 嗰度嗰塊地好多年，我啱啱嚟澳洲已經等好啦。之前嗰度有間精神病，有間精神病 即係咪？仲去到直接咩嘢 ？Taylor 啊 ，Taylor 間學校嗰邊都，即係成區嗰度咧，佢好多年前係已經有一個城市規劃，就係諗住將嗰扎區加埋咧，係發展可以住100000個 resident。係 啊，但係問題係， 成日近個市區㗎。 你住人緊要，但係你有冇咁多嘅配合咧？但而家要講緊之前，我睇新聞就話有人已經講緊啦，未來5年嗰度起碼要多1000個學額，先至滿足到而家個需求啫。 係學額，因為你個人口政策，即係你唔係話，哎呀，我哋發展一個。地質起好多好多，咁因為你其實你係好多社會設施配套量咩嘅人口政策，咁你計下呢一區我哋係通常嗰、那個人口個組合係乜嘢嘢，跟住你就分析之後咧，跟住你跟住依一個結果就去做一個城市規劃，譬如話依家我哋係啲年紀係會多咩人嘅，譬如話老年人多，咁我哋要發展一啲譬如可能多啲護老啊或者其他嘢啦，咁嗱好簡單，你好簡單個社區，我就算你譬如。醫院啦，咁你醫院咧，嗰啲話未必起到咁大間醫院，咁你唔就算醫院，咁你都有翻咁多個 GP 嗰啲，即係所謂嘅叫做診所或者即係起物係醫療啊，或者有冇藥房，即係有好多嘢配套去配合噶嘛，你突然間湧咁多人喺度，係咪？ 你政府嗰啲即係設施囉，你好多嘢公，好簡單，你公園咁，你起到物質質都冇公園，冇得俾人休閒啦。 係呀係呀。係呀，咁咪由香港即係會見到，真係你香港人嚟講呢，你嚟到就好有歸屬感啦，但係如果嚟到之後跟住咦咁行出去旺角咁樣嘅，即係 好似有啲叫 Yellow Square 啦，應該 係呀，唔係 Green Square 啦，咁係 Yellow Square 啦，係去咗。喂，其實都啱喎，其實你睇個區呢，而家新入去嗰啲住嗰啲呢，全部都係亞洲嘅黃面孔，嗱佢有大量嘅國內人士啦，同埋都好多香港學生好鍾意住嗰個區嘅， 因為方便，覺得學校 方便出市區， 同埋嗰啲 同埋 grad 啊嘛，係啦，我都識得有啲人話，即係嗰啲咪鍾意啲學生哥啊，啲或者啲年青嗰啲打工人鍾意出去夜晚出去 grad 啊嘛 ，grad 即係出去 grad 啊，出去 clubbing 啊，咁飲夠，跟住佢話：，哎，我哋兩三條友坐的士翻都唔使飲啊，仲平過坐巴士。即係我哋譬如三個人四個人坐由即係 CBD 日頭行街近嗰頭走返去 Setland 走返去亞歷山上嗰邊都唔使廿蚊的士，嗰三條有啲人幾蚊啫嘛，咁咪抵啊嘛，佢就好玩啊嘛，咁所以咪鍾意住曬嗰個區嗰度囉。 係啊，同埋嗰度多嘢多咖啡味，而家開到嘢食啊。 嗰啲係啊，喂，嗰度有好多間好食麵包喎，即係嗰啲人就懶高檔咁食麵包食個咖啡 咁啦。平㗎唔平㗎，啲嘢好貴㗎， 好貴啊！好貴啊！嗰啲我都食過噶，嗰度食啲西式啲。係 啊，但係咁喎，雖然咁講啦，逼爆曬啦，咁多 unit 啦，但係最近咧好奇怪喎，樓價暴升喎，你有冇睇呢單新聞？ 咪講過咯，我哋即係其實分析就好多好多負面嘅因素啊，但係調翻轉咧就係背道而馳，一味係咁升上。佢好似話Sydney 去年一年內咧樓價平均升咗18%， 哇！ 真 係 嚇死人。 19，講 house 啊，佢呢個報告係講 house 噶，唔係係啊 house 係啊， 唔係講 unit 添啊， 係啊，淨係三月份已經升咗1.5%， 係啊， 黐線，跟住 Melbourne 都升咗14%， 係啊係啊，咁都冇用嘅，其實即係好似香港話就係一味辣椒，即係辣唔到，好似嗱成日呢度澳洲就係倡議話。如果海外人士加 stamp duty 加 stamp duty 咁樣加，我哋好多節目講過咯，你咪加咯，你咪加，即係你啲樓佢可以由80万突然間一炒到上100万，你 stamp duty 我2万，你加多3万咪3万，你加多咪你咪加。 係你俾 即 係 真係佢唔係嚇， 佢唔係問題，佢唔係個錢嘅問題，係你總之你肯俾啲我啲錢入嚟就得。 係啊，佢有錢入得㗎。其實而家有惡性循環，即係佢炒嗰時候。我2万银stamp duty， 我要你加多3万，咪冇所谓啦，嗰层楼100万，我谂住卖110万，我今日卖个115万咪得咯，你收到我 stamp duty， 就水涨船高啫嘛，其实又一个恶性嘅，即系恶性循环嚟，个 chain reaction 嚟，又系，因为佢 政府又唔想改，因为咧你如果楼市跌，咁佢咪收少啲钱。 系啊，收少咗先，其实政府就系、是、咪又系嗰个 stamp duty 嗰度咯，即系等于以前香港都系噶，政府鼓励你住嗰一间屋，同一间屋，即系佢睇个 turnover 啊嘛。你一年炒得多嘅话，呢一间屋可能我几万银。如果你一年炒10次，哇！我净系收你 stamp duty 收你几廿万， 系咯， 即系收咗成间屋嘅钱翻嚟啦，已经系咪先咧？ 系咯， 即系叫 turnover 高啊嘛 ，turnover 高啊嘛，佢要你哋真 系 要 住。其实根本政府就系 咪收得多咯？ 想收 stamp duty 扮晒喺度，所以点解啲楼市咧托？即係政府懶係無計可施，其實佢唔係無計可施，係佢唔想。 亦都好難做嘅，因為佢哋嗰班人，佢係你政府去分析個市場，好多時用一啲即係經濟理論啊，即係啲經濟嘅實踐或者經濟，咁不過其實佢係記住係佢哋唔跟規矩做嘢噶嘛，即係佢哋唔係跟一般正常經濟嗰種運作啊嘛，你政府嗰啲即係用一種正常嘅經濟運作去估計咁樣，咁原來去分析。咁原來嗰班人唔係噶嘛，即係唔係用一個正常經濟嗰種發展，即係話咁快就唔會有馬啦，加息啲樓就跌，唔係嘅，佢班人係調翻轉嘅，即係同你嗰啲所謂經濟分析、經濟理論咧，係完全脱節嘅，係完全唔受呢一套影響嘅，即係我哋加息，加息我買多層啲，你再加息我再買多層，加 standard， 加 standard 有乜所謂啫？我照買，即係你嗰啲正常嗰種所謂經濟嗰種措施對呢個市場對呢一班投資者咧。是冇一個作用，你除非就唔俾賣，都未必啊！佢都一樣有法律，即係有其他嘅途徑一樣可以睇到嘅， 係咯。咁你覺得咧？樓市幾時會跌？澳洲嘅樓市 真係唔知諗啊！真係等資爆咯！即係中國真係冇錢啦，嗰班人真係冇錢。但係你變咗你冇錢之，始終就最後一人哋話第一桶金， 咁只有就算中國，就算你話都有最後一桶金啦，嗰一桶金都可以都可以淹沒你成個澳洲啊！其實真係真係，佢嗰嚿錢真係好勁噶嘛，係咪先？係咯，講好即係其實你變咗你做到成個世界嚟講，會唔會因為譬如話我哋成日望話資爆資爆咁啊，好啊好資爆，其實資爆其實佢都話即係最後嗰一桶金石係足以淹沒成個世界，即係佢呢桶金沙石可以。可以 咁咪只仔滑爆咁咯， 系啊，真有嗱，譬如你话 经济滑爆啊，呢个系 资爆临走之前，OK， 你唔好讲话，可能佢有100万亿嘅资金啊，爆爆，喂，唔好临走之前佢走得到资爆之前走多100几亿出嚟呢个世界，抌你话抌一百几抌多100几亿抌落嚟澳洲，就抌落临时好，你话望资爆死系资爆死，澳洲都陪葬啦，系咪？真係，所以其實真係見到呢班人真係好驚呢班人㗎囉。 所以即係點搞呢單嘢？ 即係你望佢死，其實佢累死好多人㗎嘛，即係好多人要陪葬㗎嘛。係 啊，咁但係點搞呢？你覺得我哋澳洲辦法可以？ 你除非真係所謂行立市啦，但係你澳洲即係西方嗰種文化，佢又行唔到咁辣㗎喎，即係成唔可以話未死之前就跟住真係嘅，真係唔到死都。即係你好似因為佢成日講啲西方公平啊嘛，公平即係要唔可以話佢哋都未懟爛我哋事咁樣就喺度行好多辣椒，即係太過大愛，即係佢哋未睇到啊。同埋因為而家嗰班政客都唔好似都睇唔到嘅問題咁咧，佢哋睇到個 係咪真係冇得搞你 咯？我覺得冇得搞啊，真係冇得搞。 真係一齊爆咗。 你除非好即係要出翻個特朗普嗰啲咯，咁硬朗咯。咁硬朗嗰啲咯，即係唔係冇政策嘅，有政策嘅，但係你要即係呢班人硬下低咯，好似講我加你税，加你乜嘢？即係你可以用好辣嘅，但係呢班好似我哋澳洲好似啲政客好似冇呢個 mentality， 我覺得 啊 主要係佢哋冇嗰種 mentality， 即係 又係有時候又係白結反嘅，你累到澳洲人冇飯食就得咯，再多啲澳洲人冇飯食噶嘛，咁咪可能 澳洲係唔 care 嘅，好多澳洲。 系啊，真系仲系，即系仍系未喺西方之中，仍然系比欧洲、比英国人、比美国人嗰、那个仍然系迟钝一啲咯，即系落后一啲，系咯。而家英国都醒啦，美国都开始醒啦，渐渐醒啦吓。咁你澳洲仲系未知嘅，所以而家澳洲咪变咗系最一个桥头堡咯。对，即系对于走资啊，或者对于中国人嚟讲，去欧洲唔掂咯，去美国都唔系咁受欢迎喎，咪。只有拱曬澳洲咯，咁即係有啲好着數，我哋仲益曬我哋，益曬我哋。但你要諗一個後遺症係好重㗎，係好大㗎， 影響好大 喎。有啲人就淨係睇個經濟點啊，哇好啊，啲錢唔去澳洲嚟，即係唔去美國啊，唔去歐洲，嚟曬澳洲啊，益曬我哋啦。今次即係一個千載難逢啊，益曬我哋。 但係咁，你咪變咗好似嗰啲國家好太依賴某一個國家咁樣。咁譬如好似韓國咁太依賴大陸旅客，一冇啲人咁就真係派到。 系啊，咁唔系嘅，咁都唔死得嘅。但系你个有一个过渡时期去适应咯，系咪？吓、啊，即系你其实边个国家都会受一个经济一个好大嘅冲击嘅啦。咁你就睇呢个国家有冇能力去应付呢样嘢咯。睇人民啦，同埋 再有资源就嘢都可以做，暂时 冇错啦。 菜系啊， 仲有好多，即系譬如我哋做个农业都仲系一个好强嘅一个实业啦，即系叫实业啦，呢啲叫做。咁啊，跟住仲。礦產啦，咁礦產啦，同埋我哋仲有即係旅遊業都仲喺度啦，咁樣啊，旅遊業啊，其他仲有即係金融中心都仍然係一個金融中心，咁即係因為我哋而家個法制仲係好健全，咁即係澳洲仍然係有我哋生存嘅即係條件喺度㗎，咁所以其實我哋好多政客點解我哋唔去發揮我哋個生存嘅嗰啲我哋嘅優點啊？點解成日依賴喺外國嘅？ 好明顯啲政客就收水啦。 點解需要？收水啦，收水啦，可能收水 啦。即刻收水啦，就係、 是。係啊，因為其實好細個，好耐以前成日講話我哋即係話世界全球食，全世界好多個都話我哋食嘅牛油咧就澳洲嚟嘅。咁即係其實我都係我哋澳洲係有啲好成功嘅 product 係啊 嘅產品，即係好似喺世界上有一個好成功嘅貢獻，即係我哋有我嘅能力喺度噶嘛。譬如話我哋礦產又好，我哋嘅畜牧業又好。全世界都認為我哋啲牛啊、羊啊最好嘅，甚至啲菜啊，好多國家甚至佢自己本身佢自己有啲蔬菜都專登拎嚟我哋澳洲度改種，可以改良好啲嘅。原來係，譬如佢喺外國嗰啲木瓜，拎嚟澳洲出，佢可以改良特別靚啲嘅。 咁其實我哋好將呢個名，我哋嗰個一個係我哋嘅優勝啦。世界上點解我哋唔繼續去發展呢樣嘢呢，而走去急功近利啊？跟住，農地喺即係種菜賺得幾多錢啦？擺啲磚頭上去值錢好多喎，即係掹咗啲草擺幾噸磚頭上去咧，原來值錢好多喎。 咁呢咪急功近利咯？政棍收錢啊嘛，好明 顯。係咯。咁咪整死咗嗰個業務咯。其實等於香港嘅時候，就算講翻啦，即係香港幾十年前就係嗰、那個香港係曾經亦都成功一個好成功一個製造業啊工廠啊，同埋香港亦都成功一個製造中心㗎。咁但係因為開始有地產之後，啲人覺得，切做間廠有冇做啫？我接張單賺得幾多啫？我不如炒樓好過。跟住就開始喺啲製造業嗰度就另外製造業去套現，套咗現之後咧，佢就唔係投資費個。譬如我做製衣，我利用製衣就去同人攞信貸，跟住攞套到個資金投資咧，我就唔係投資翻製衣嗰度，我投資攞嚟炒樓。即係利用另一個係，跟住咧我就自然咧我炒到咗咧，跟住我就放棄製衣業嘅咯。自己澳洲就係咁啦，澳洲就行緊呢條，即係我啲農業，原來啲農業地值錢，我值錢嚟咧，跟住就可以融資吸引到啲投資者，啲投資者嚟到跟住，哎呀，佢唔係投資落去農業喎，投資嚟起屋或者地 樓，係啊， 要起屋，喂，仲賺錢快過我啲農業嘅喎，仲快過我種菜種瓜嘅喎，咁跟住就啦，咁啊不如起樓嘅咯，起樓咯，因為你放棄咗自己本身嗰個強項啦。係咪放咗自己本身嗰個優點？而家呢個優點原來喺英國冇嘅，起屋咧，原來喺你有錢咧，你去邊度地方，你去澳洲好，去香港好，中國都可以起到屋嘅。但農地唔係嘅，唔係農地話喺啲地方話，我哋香港起個好大嘅農場，得喺大陸起個好大嘅好優秀農場係唔得嘅。但我澳洲先得，呢係我哋得天獨厚噶嘛。而我哋就放棄咗樣嘢，放棄咗樣換一啲係即係唔值得我哋去驕傲嘅一樣嘢咯，係咪？我哋驕傲就我哋嗰啲牛力、羊力。 但系政府唔系咁睇啦，如果政府出嚟咁睇，咁就一天光晒啦。 系啊，其实你睇唔到啫嘛，就话 OK， 我嗰度中国咪全部起晒屋咯，啊边度好？中国全部起晒屋，喺日本全部起晒屋，韩国全部起晒屋，跟住我哋澳洲全部最靓嘅农产品、最靓嘅矿产，咁跟住你哋起晒屋就，咁你起晒屋就要食噶，咁咪全部帮晒我哋咯。即系其实呢啲 嘢，即系做紧呢样嘢。 系咁样，但系啲澳洲就喂，第一位种菜唔系，一年先种好啦，又要淋水，又要等乜嘢？一啲楼系好快，赚得嗰个钱系快好多，但你急功近利啊嘛，短视咗。其实你忽略咗一个市场，当人哋全世界去发展一个市场之后，佢哋就忽略咗个市场。而我当你哋嗰人专注呢个市场，忽略咗市场，我就唔会同你争你哋专注个市场，我就系放喺你哋专注个市场，我就去专登专注发展一个系你哋忽略咗市场。当你哋发觉你哋失去呢个市场嘅时候，嗰次就喺晒我度，跟住就我同你讲噶牛啊，几千只咧，即系等于人哋都是人哋，你哋炒咯，我哋咪炒牛咯，炒菜咯，因为你冇菜啦嘛，你哋种唔到菜啦嘛，种唔到靓嘅菜啦嘛，但我哋澳洲仲有好多菜，系咪先？即系我哋系将我哋个农，将我哋优点啊嘛，而家我哋唔系将个优点去没落咗，系咪？ 俾人哋嘅卖晒俾大陆， 即系人哋外国优点走嚟没。就我哋即係取代咗我哋嘅優點，沒落咗。我知唔知我哋一啲沒落咗咯？咁咪咯，嚇！即係而家唔可以，即係等於唔可以搞到全球一體化，話全球即係喺投資上面，啊，原來做地產好，咁全世界各個國家都放棄自己本身應有一種生產嗰種嗰種優點，喂，炒得好，全世界炒到，你諗下個人類個將來社會變成點樣啦？係咪自己個個攬住個磚頭嚟食啦？咁呢個其實好值得大家去諗下咯。咁但係而家啲人就都係啲商人都係急功近利咯 ，K 嘢噶啦佢哋。 係啊，咁你講個炒樓真係繼續炒喎。你澳洲你有冇聽過啲地方，即係去到話有啲完全即係諗都唔諗到嘅人就話有個地區叫做咩？叫做 Will 唔知乜嘢 Willmont， 我從來未聽過。 都未聽過。 而家啲人已經開始嗰度收購樓宇炒咯，開始炒。咁佢話形容呢個區以前咧係超過有三，即係估計保守有三分一咧係吸毒嘅。咁而家都已经开始由即係话最平嘅楼呢一年前都仲有三十几万，而家已经开始上到51万喎。即 係 一年之间由三十几万上到去。 有冇讲咩地区嘅人买嗰啲楼栋？ 冇讲啊，都係。即係呢啲区其实我都听都未听过呢啲区 ,Real Mods 你冇听过。 係好喂遲到呢我咁就炒到去啲 Woody Hill 啊嗰啲地方都炒㗎。 399楼 嘅地方。 如果你去到連到 Root 之後，你都見到成堆中國人喺度住嘅話咧，好恐怖嘅。係啊，即係真可以用涼冚啦，都係叫涼冚啦，真係真係涼冚。 中國人喺度啦，而家。 Mandrake 係啊，其實呢啲好偏僻嘅地方嚟嘅喎，真係好偏，而家好偏遠嘅咯喎。 啊，咁啊真係，你諗下係咩人住？寫差佬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唉。 所以你覺得澳洲應唔應該係行翻英聯邦，唔好黐咁多大陸紅？ 係啊，而家嗱，英國就而家都係呢、這個就真係就去翻大英，即係嗱英聯邦曾經試過有好輝煌嘅歷史嘅，即係覺得個英聯邦係好威嘅，即係有英聯邦運動會啊，同埋英聯邦國家係好多嘅，即係除咗幾個大國之外咧，仲有英聯邦有好多細嘅國家，譬如喺非洲啊，或者東南亞有啲好細嘅國家噶嘛，因為可能以前係俾英國係 統治過， 咁啊係啦，咁就入呢啲英聯邦啊嘛，咁後來跟住就散曬啦，跟住英國就開始又走歐洲一體化，咁跟住講英聯邦完全係忘記咗，有啲人直接唔覺得有英聯邦呢樣嘢噶，咁而家又重提翻咯。就由幾個大國啦， 因為啱啱啟動咗個 article， 係啊係啊， 即 係 個 英國嘛， 去 咗啦， 係啦，咁咧就 脱歐啦嘛，即係脱咗啦嘛， 有可能再重新傾翻英聯邦呢咁得翻啦， 應該會嘅。好，而家倡議就有即係首先而家四個大國即係打翻頭想即係推動翻呢個英聯邦嗰種以前嗰種輝煌啦，講譬如話就而家有加拿大啦、澳洲啦、英國啦，同埋紐西蘭啦，嚇呢四個都係即係以前所謂英籍。即係英籍人士嚟到發展而成為國家嘅地方啦。 會大好大鑊嘅喎，咁而家咁多強國人入澳洲，咁咪又多啲人嚟諗住可以攞埋英籍。 係啊，咁咪通曬先，咁咪更加吸引力更加大咯，更加大。 咁啲樓咪仲貴嘅咩？ 係啊係啊，所以但佢哋當時佢哋諗呢樣嘅時候，佢哋嗰個文化，咪佢哋嗰種即係英聯邦。嗰、那個理念啦，佢哋當時係冇諗到嗰啲，其實呢啲係叫做即係佢哋冇考慮到呢樣嘢噶嘛，即係佢唔會因為好多中國人喺澳洲或者中國人加拿大，咁佢哋考慮呢嗰個英聯邦，其實冇考慮你，因為而家唔同以前個英聯邦嘛，即係而家個英聯邦國家係侵咗一大堆係唔係英聯邦嘅人嚟噶嘛，咁樣咯嚇。 好大鑊。 係，其實你而家全世界行。邊個國家行咩政策都大鑊嘅咧，因為你根本呢個世界係俾一班人走咗出嚟搞到咁大鑊噶嘛，即係你走乜嗱？你就算你話就算歐洲共同體即係 EU 咁，就算 EU 咁唔散嘅話，你而家歐洲好多人走咗去嗰邊，即係有問題，即係你一定會有其他問題，就好似話啲難民，如果佢一個歐洲共同體佢記者收咗咧，咁啊等於佢又成去咗國家全國公。國家通行嘅咯，係咪先？你歐洲喺你個嗰個難民，佢法國承認咗，咁你英國就要承認嘅咯，即係佢都法國，你應該要呢個就俾佢嘅咯。咁所以英國咪開始就係斷交咯，唔好搞啦，即係呢樣我接玩即係玩唔起啦。 咁會唔會遲啲話脱英聯邦啊？你原來你澳洲咁多強 軍，咁唔淨止英國啊？你其實紐西蘭而家幾個國都得噶，英國國、加拿大都得咯。所以其實。你哋所以而家全世界國際嚟講咧，你其實你好多譬如話英聯邦，因為我哋係尊重我哋即係以前大英帝國所帶來嘅文化，同埋令到呢個地方嘅發展，或者我哋係尊崇翻以前英國係對呢地方有個貢獻，將呢地方由一個比較細小嘅地方發展成一個大嘅即係比較強盛嘅地方，咁我哋係享受呢一個輝煌歷史咯。咁但係發覺而家嗰個英聯邦已經係。系已經呢個思想係行翻點解咧？就因為呢個世界就充斥咗某一類人士，即係佢係會去到邊度地方，佢係會衝擊到你本身個文化，甚至你歷史文化嘅。咁呢班人咧就係、是、走咗咁多人出嚟，呢班人就係我哋即係所謂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啦嘅高等國民啦。咁喺度全世界就令到各個國家嘅文化都被衝擊到咯， 所以真係好得人驚喎佢哋。 所以咪呢輪勢，即係以前啲人唔知，見到啊個個係有錢啊，好，哎呀而家我哋唔係淨食 pizza 喎，可以多啲孤島肉食喎，咁覺得呢個 multiculturalism 好好嘢啊嘛，好巴閉啊嘛，啊我哋有茶飲喎，有蝦餃燒賣食嘅喎，咁樣啲人睇到呢樣嘢咯，睇到樣嘢，你話哎呀 multiculturalism 真係好咯，咁但係佢睇唔到，其實而家啲人開始就見到啦，原來multiculturalism 唔係多隻蝦餃喺個台面啦，唔係多碗叉燒飯喺台面，呢叫 multiculturalism 喎，其實 multiculturalism 係嗰個思想同埋嗰個 文化個 civilization 即係 civilization。咁然後發覺原因嘢，唔係你俾個成康餃咧，我就開心嘅。你有啲嚟充，即係我食咗兩餃，食咗兩隻蝦餃住咯。原來我要付出好多嘢喎，即係我可能冇咗一冇，我要妥協就我要去冇咗我自己的文化，或者接受你我食你餐餃咧，我可能要接受好多其他係更加壞嘅嘢，即係食即係等於即係一啖砂糖一啖屎。原來我食咗一啖屎咧，我要食埋粒屎嘅。咁我而家開始，而家世界咪開始話，而家早排講話開始有個反華嘅情緒， 即係嗰啲劣質文化， 反華即係有啲人話叫做反華期，我因為而家都未去到反，而家首先係反之前開始嚴嚇，即係嚴。 我覺得未開始正式反華，真係 未，即係話反華啦嘛，未而家開始嚴啫，開始討厭，即係開始已經係討厭。 因為你如果遲啲，譬如啲人即係租都租唔起，俾你啲來啲新移民霸曬啦，譬如連 CBD 都俾你霸曬咧，咁我覺得真係會有 係啊，因為你譬如個區個住喺個好開心，已經發覺咦。越嚟越多啲中國人嘅啫，即係因為區我都唔似我淨係區嗰人嘅，即係譬如有時啲老人家見啦，我覺得咦唔係喎，而家直情班人嗰啲我都唔識嘅。咁同埋你講啊，以前好多 coffee shop 嗰個 coffee shop 點解轉曬做 massage massage 最多仲要啲招牌閃啊嗰啲啊，一衝最多你嗱啲華人區一進住嘅咧，就一定係啲鬼佬唐餐啦。跟住就係嗰啲 massage shop， 即係嗰啲按摩鋪啊，多到不得。通常就一定多噶啦。咁你第時你嗱，我 早前 我哋講開 Alexandra Green Square 啊，第時就一定我話聽啦，又一百個號碼裏面咧，有起碼有兩三百兩三間 massage 噶啦。 以前嚟嗰啲唐餐可能就係多國嘅，但係而家啲全部北方。 係啊，嗱嗰啲 餃子館嗰啲全部都係嗰啲咯。你睇下 船個車站。啊，酸辣面咯，跟住啊四川酸辣面啊。 香船個車站而家咧全部變曬，我唔知道你有幾耐冇去啦。最近咧全部係變曬啲北方面。 係啊，反而你啲港式食越嚟越少噶啦。 係啊，即係如果你譬如你好似香船，如果多啲地方譬如連斯都搞到好似香船咁，全變曬係啲咁嘅北方小好，真係會興我覺得。 一定啦。 係啊。 嗰個市區附近嗰、那個、那個發展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藍圖已經係，即係嗰個係咁噶啦，係、那個 CBD 係俾中國人去進佔噶啦，即係自己成個 CBD 真係 Chinatown 真係成個 CBD 都係。 咁啊，啲人會真係癲嘅，我覺得。 冇嘅，我都話冇嘢，唔係幾非凡噶，即係啲人會出特見啊，原來食蝦餃咁好食，食蝦餃完之後我都話。食完啖砂糖真係要啃埋啖屎嘅，咁啲人自己會醒覺噶嘛。咁咪講自然開始，而家我都話而家其實真係睇到好多地方啊，厭華開始，即係啲人開始已經討厭啲中國人啊，啲華人咁樣咯。咁就變咗我哋就係、是、即係我哋無妄之災啦。一反即係一厭華反華食，我哋都係華籍噶嘛，佢分唔開噶嘛。咁到反華嗰時就比較係極端㗎啦，即係反華就真係而家厭華咧喺個情緒上或者係思想上， 因為最大問題其實咧， 反華 咧 就係佢行動㗎啦，真係行動㗎啦。 佢一反佢唔係就反華，全部 反華真係會連累連佢咯。所以啊，佢而家係佢係厭華或者係即係反係啦亞洲人咯，亞洲人咯，佢真係唔會分到你精裝，原來有中國人，中國人又台灣人又香港人。 跟住又話越南華僑啊嗰啲，佢哋唔會分嘅 係啊，係 group 埋一對，因為佢一嬲你嗰時，佢就 group 埋啦，佢就唔會用好，即係一個人你有怨氣嗰時咧，就唔會咁理智去分析一個問題，就唔會分析我唔關你事嘅，佢係香港人嚟㗎，佢都唔中意大陸人嘅，佢唔會㗎，佢見到你佢就覺得你係同佢同種，你就係嗰堆人嚟㗎啦。 所以都危險， 係危險㗎，危險㗎，都係另外將 接觸。我覺得係遠離唐人區自保，係啦。咁今集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我哋講到呢度啦，咁就多謝大家收聽啦。 好啦，多謝大家嚇， 好，拜拜， 下次見。